事实上，这次也是他收到了身边人给他的消息，说郭林可能被一个叫孙鹏的人给抓了。来不及细想，他就急急忙忙上了车往这边赶，因为孙鹏这个人他是知道的，他只是没懂孙鹏为什么要抓郭林，更没想到他人刚下车就突然被人挟持带走。不过少奇没想通的事儿，此刻在郭林的心底却隐隐有了答案。他从自己在这里醒来，一直会想到了刚才少奇被抓的那一刻。孙鹏既然有本事，一直以来靠各种消息在道上讨饭吃，当然不可能只能眼看着少奇被带走，而连个追出去的人都没有。但是，这座不怎么高的小矮楼，从刚开始就安静得出奇，安静的让人不安。现在唯一让郭林暗自庆幸的是，出手绑架少奇的人是乔家，而他则必须要在暴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，先想办法把乔简的事搞明白。想及此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门口，大跨步地走了出去。而乔家这边，在把车开进计划好的四合院之后，桑杰他们把少奇抱下车，直接扔在屋子里角落的沙发。桑杰那一下打得够狠的，这么一通折腾，少奇竟然都没醒。乔家有点烦躁的想抽烟，他原地转了两圈，然后掏出手机给暴风打电话。 包先生，事情办好了。 电话那边，暴风传来了一阵轻笑。 够快的。 接下来怎么办？警察应该很快就要开始追查了。 少东不需要多久就会知道女儿被绑的事儿，到时候恐怕黑白两道都要骚动起来。乔家忍不住自嘲地冷笑起来，也不知道算不算长进，对于这种动辄就要惊动大批人马的情景，他竟然有点驾轻就熟了。暴风之前暗示过，抓少奇主要是为了展现跟千叶合作的诚意，现在人已经抓了，他只希望暴风跟千叶的结盟能加快，这样杜子平那边才能做事。至于后续自己这个绑匪的结果，乔家其实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然而电话里，暴风那边对于乔家的催促却表现得有点心不在焉，这让乔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，就像一只野兽突然走入了陷阱区一样。他皱了下眉。 那少奇我们需要留多久？ 暂时先留着吧，至于怎么处置，随便你们。 暴风最后几个字说得轻描淡写，但拿着手机的乔家脸色都变了。虽然他知道暴风跟少东之间的矛盾已经演变得很激烈了，但是这么对待少奇，乔家还是觉得暴风有点疯了。他单手攥了一下拳，却没吭声。一直得不到他回答的暴风，大概是猜到了他的心理反应，竟然轻笑了一声。 对了，我忘了你对女的没兴趣，那就交给桑杰他们吧。 说完，暴风直接挂了电话。而乔家在手机被挂断后，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打量的视线转向了身边的桑杰。他走过去捅了对方一下，伸手要根烟，却没有点着，只是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，状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 抓这个女人之前，鲍先生是不是跟你们做了交代？ 桑杰有点讶异地抬头看他一眼，犹豫了几秒，然后眼睛一转，摇了摇头： 什么都没说，就让我们听你的。 乔家视线扫到旁边的木刻，后者一脸饥渴地盯着还在昏迷中的少奇，压根没注意他们这边说了什么。看着桑杰，乔家笑着拍了下他的肩膀，冲少奇的方向侧了下头： 鲍先生说计划改了，让你把他送回去。 而听到这话，桑杰的脸色逐渐阴沉了起来。乔家说完话，完全没再去看桑杰的反应，径自转了个身，就去闭目养神去了。反而是桑杰有点坐不住的绕到他旁边，刻意压低了声音： 乔哥，你什么意思？ 假寐的男人没有睁眼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顺势调整一下姿势。桑杰看出来乔家有些不爽，但是他没想明白这人发的是哪门子神经。至于刚才那句话，乔家说的半真半假，他也有点吃不准，最终只能皱着眉退到一边去。而要将少奇送回去这句话，俩人都当作从没发生。而乔家眼睛虽然是闭着的，心里却很清醒。 桑杰当然没说实话，暴风也明显另有打算。让他捉摸不透的是，暴风就算不信他，也不用交付给穆克和桑杰这样的货色来做事。少奇这么个大麻烦丢在这里，暴风就不怕出事吗？就算他是要弃车保帅，把自己拉出来垫背，交托他绑架少奇这事儿，一没证据，二没动机，有什么意义？这中间总有些环节让他想不通。为今之计，似乎也只有以不变应万变了。那时候乔家万万没有想到，暴风的谋划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丧心病狂。事情发生变化是在少奇醒来以后，最先发现的是穆克，他本来就一直盯着少奇，听见他发出了苏醒的呻吟声，立刻就凑了上去。这也导致刚转醒的少奇直接尖叫了一声，把半睡半醒的乔家给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了下来。等他彻底清醒过来睁开眼，就看见穆克和桑杰都站在少奇边上，这两个人谁都没有遮挡自己的打算。乔家心底那股不安再次升级，他快步上前把少奇拽了起来，在感觉到手下女人的歇斯底里之后，他忍无可忍地开口限制了一下对方的分贝， 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再叫了。 连乔家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他一句话真的让少奇安静下来，因为少奇认出了他的声音。 你是乔家？ 少奇刚才会叫是因为想起了自己被绑架的事儿，而此刻看见乔家，情绪又变得有些困惑。 你抓我是为了…… 少奇想说郭林的，但是看了一眼旁边的桑杰和穆克，他又把最后两个字吞了回去。虽然他从来没有涉及过少东的任何事业，但是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，少奇当然也不是傻子一个。他听说过郭林和乔家的关系，也知道孟哲和郭林的职业身份。此刻情况这么复杂，下意识的他觉得不提郭林是对对方的一种保护。乔家本来险些再想把少奇打晕过去的，他没想到少东的女儿是个完全状况外的大小姐，刚才一听他开口就觉得要完，好在这女人还不是太傻。桑杰他们对于少奇认识乔家这件事儿，多少都有些惊讶，但是再听下去谁也不再开口，俩人又觉得有些无趣。刚想问点什么，就看见乔家把少奇拽着推到了院子里，然后直接扔进了车里，再一把甩上车门。乔家靠在门边，禁止桑杰和穆克接近的意思相当明显，所以穆克有些不乐意了。 你什么意思？ 他的脑子显然还不如桑杰，基本上是一根筋。乔家的所有举动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变相的争功和渎职，无论哪一种，穆克都相当不满。而桑杰介意的是另一件事。 乔哥，你这样鲍先生会很失望的。 终于逼到桑杰主动提起暴风，乔家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冷得出奇。 我让鲍先生失望没关系，你别让他失望就行了。说吧，你接到的命令到底是什么？ 说起来有点可笑，黑道上的人明明连自己亲爹妈都不信，但就是喜欢在老大跟前争宠。乔家心里很清楚桑杰一路上的得意和越线，其根本是在于他自以为得到暴风的信任度更高。这自信当然不是他自己幻想出来，必然是暴风临行前有交代。事已至此，乔家骑虎难下，唯一能反客为主的机会就是先搞清楚暴风的图谋。也幸亏这桑杰脑子是真的不太够用，他端详了乔家半天，终于在对方越发挑衅的眼神里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： 鲍先生要你亲手杀了少奇。 实话说，这个指令内容并没有让乔家感到意外，他费解的点在于桑杰流露出的愤怒。这块木头是真情实感在替暴风不值吗？如果不是场合不对，乔家实在是很想大叫出声，也不知道暴风从哪儿搞来这群活宝，简直人才。乔家一边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一边回头看了一眼车里的少奇，心里猛叹气，面上还不能表现出来。